黄昏，一段旧情长挂我心，几许良辰，几许美景，相视无恨。你给我的温馨已经冰冷，素清的小径落花缤纷，独把琴弦拨心，我心不能共鸣。